Vale. 兄弟们，漂亮！今天早餐就能够吃到冷冻生鱼片了。不要跳，看这里。 快来咬狮子头啊！快点咬它！哎，哎呦！我说儿子，你如果立志长大要像老爸我这样，就要学会打架。 爸爸， 来，艾丽基，我给你看个东西好了，看到这个没有？啊，你跟我的一样，你长大后会当上狮大王，跟我一样。 打两拳给我看看，好了吗？搓，艾丽西，不要跳舞。你也玩得太嗨了吧？哦，你这个小怪胎，怪得要命啊！不是，好了，我们再来一次吧。哦，艾丽西，不要，不要，不要闹了。好了，够了。 你也太悲哀了吧？生了一个没有用的儿子， 马康康，你该不会又想找我单挑了吧？ 凡事要往好处想，只要我打败了你，你就不用当狮大王，会有更多的时间陪你那个小傻瓜儿子了。马康康，我先不贬你，问你一件事情，你为什么那么想当狮大王啊？我相貌英俊，毛发浓密，聪明过人，哟，喜欢大家乖乖听话。数到三就打。一， 艾丽基，注意看喽。 老爸要使出必杀绝招了，二三，拜拜，说谁是老大？是你，嗯。 千万别忘记喽，艾丽基，这就是老爸的必杀。艾丽基， 动物保护区不准打猎。 来呀，来呀，快点离开保护区。啊， 这家伙赞呢，嘿嘿嘿，可以卖不少钱呢。 是啊，得来全不费工夫。 爸爸， 艾丽基，艾丽基。 爱丽姬，爱丽姬，爱丽姬，爸爸， 爱丽姬，老爸来了，撑住啊！ I need my peoples, my peoples. Take me to my peoples. They got jungle fever. Show them some love, show love. It's good as someone, good as someone. To me, to me, to me, to me. Just find a brand new home. Feeling right at home, feeling right at home. 他好 Q 哦。 我觉得他呀，真的太像男生。 你觉得他好 Q 哦？ 我们看。 还是觉得这家伙很爱线， 可是他很行，他是架杠的狮王， 但是他也该休息一下。对耶，我们应该一起去度个小假。 拜托，我们能去什么地方度假？ 你要去哪里庆菜？可是我是要去佛罗里达。 动物大逃亡，包括全球知名的金狮王爱丽丝、神勇的纽约之王，今晚逃离中央公园动物园区。安全人员把逃离的动物逼到中央大车站内部。 这只坏猫咪坏透了。 海运事故惨剧，保护动物人士说服动物园将逃离的动物送往非洲。他们今天得知运送船只失踪后，感到十分震惊。 今晚几百名纽约居民聚集在公园的动物园区，悼念他们深爱的动物们。大家的心里都有个疑问，他们在哪里？ 跳跳舞， 他轻轻的跳跳舞， 他轻轻的跳跳舞， 痛快的 跳舞， 我轻轻的跳跳舞， 大家起来，越跳越开心哦， 我轻轻的跳跳舞， 痛快的 跳舞， 我们会想念你们这些毛屁股，你们太捧场了啦！ 阿三记得以后不要出去大小便， 有空到曼哈顿来观光，记得打我手机。我是说真的，扣我 ，OK。好了，冷静，各位冷静一下，安静，你们不可以丢下这个。 吓到了吧，快看！哦，有点气，有点气。哦吼，哎，摇摆女郎，摇摆女郎，大家看，摇摆女郎，哦，没有了，是我，苏里安国王，喜不喜欢我这个摇摇的造型啊？快举手！告诉你们个大好消息，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拜托，不要。 拜托，就要飞机是我的，我要征服五湖四海，带一些战利品回来。师弟，这里就交给他。 朱利安国王，他们好像不喜欢史弟耶。 你刚才说什么，史弟？哦，没。怎么可能？没有这回事哦，那是不可能的啦！你这个小淘气，刚才史蒂说切蛋糕庆祝了。 朱利安国王，等等我，我打包好了。还有哦，我把观光行程安排好了。 惨了，是小毛，他是个带赛鬼，不要让他上去。阻止他，他身上有剪刀跟护手霜。好了，快上去！快点上去！快上去！快点上去！ 支柱，没问题。 机翼，没问题。 引擎，没问题。 咖啡机，没问题。 拜拜！ 拍死哦！ 那个玩意儿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弹弓，也只好将就点。大家注意，我是你们的机长。 如果遇到水上危机，请把救生背心套上，然后轻声说再见。 纽约小宝贝，我们来啦！ 有老天保佑，这架两光飞机飞得起来。 蓝天阳光什么机什么？ 机长，准备启程。 快点开门，我在外面。 如果因此导致舱压失调，把氧气罩套在头上，遮住害怕的表情，不要让其他乘客看到。 不好意思，机位设计啊，这个东西应该是固定在椅子上的吧？ 不是的。 OK， 兄弟们，起飞！ 是，起飞， 起飞， 起飞！ 小居民。小毛。 快喝！ 也太瞎了吧！ 嘿、hey, ，有人在说梦话哦。 我刚才好像看到小毛在外面。 不会吧？你太爱马达加斯加了。 妈妈对， 我也是，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对 不 对？ 对，离开那里越远了、啊，就越会觉得那里好玩。 对，咬我屁屁很好玩呢、啊。 这个梗还不错，咬屁屁这一段，我下次表演的时候可以用。嗯、最好把它放在我自己设计的那个笑话大闷锅。 那你要不要把我的屁屁也放在你的大闷锅里面煮两下？ 马蹄，你也太小心眼了吧！ 你们听我说，我在想啊，回去以后，我决定要增产回馈动物园。 回馈动物园？ 因为现在我们的年龄也大了，也应该找个对象， 是啊， 谈个恋爱，定下来结婚。 我也这样想， 好哎、欸啊，你这个想法很成熟。 约会哦？ 对，约会。 跟其他那个，河马。 不跟河马，那要跟谁啊？ 我去聊聊，我死定了！搞什么啊？到现在还不送饮料过来？我去看一下好了。哇， 你们慢慢好了，我要睡个美容觉。 你没看到？太好玩了！ 你看，快看、哦！ 我就是喜欢笑，一笑解千愁，笑吧。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麻烦你到那边去好不好？谢谢你的配合。这家飞机是怎么回事啊？头等舱跟经济舱不飞。 哦，航空公司也是有佛心来的吗？ 我们去吃凤梨吧，我可爱的泡泡头小娃娃。 老大，快看！ 进行分析。 老大，从这个发亮圆球看起来，可能是显示出了什么状况，比如说是故障。 看得我是头昏脑胀，好想要睡觉。 我也这么觉得。 对，凉快，操作手册。嗯。问题解决了， 机长，我们好像没油了。 你怎么知道没油了？ 一号引擎坏了，现在就连二号引擎也挂掉了。 兄弟们，安全带，正没别看，看会错在。大家注意，机长有事情要宣布。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飞机会立刻降落，坏消息是这是一次紧急迫降。搭乘企鹅航空是您最不明智的选择。再次感谢您选择企鹅航空。 多玛丽， 大毛，手举起来，把手举高会更嗨哦。 是小丸的马蹄，我要告诉你，你是我万中选一的。超级好朋友、 哦、谢了朋友，你也是很赞的啦。 那跟你说实话可以吧？ 要告白也看情况吧。 我弄坏了你的 iPod， 下 按键太小了、哦、我就生气了。 太过分 了，收你了， 我要整你这个屁屁杀手。还我 iPod， 还我 iPod， 屁屁杀手。我是 故意的，我就把这个给你。我爱你，我爱你，爱到死哦。对了，其实我也爱棒球，爱写书法，爱沙滩。 怎么回事啊，正妹？你怎么会走成这样？凉快，你玩够了没？享受了。起落架。慢慢来，你就会刚刚好碰到地面，轻轻亲一下，就像亲你老妹一样。听话，快亲！现在要停下来，轻轻的，要温柔一点。 将军，你死定了！ 展开紧急降落程序，降落伞打开。 怎么回事啊？ 我没事情的，我很好，飞机刚刚只是撞到地而已， 我 还活着。我 再睡一下下就被你们吵醒， 没事的。 我还活着。不是要载你机场？ 没事的。 阿姨，向王报告。 报告老大，目前有两名乘客失踪， 少了两个也还好吧？漂亮，兄弟们，谁敢说企鹅不会飞啊？ 真的吗？ 喂，快点撒气啊！你们到底有什么好高兴的？飞机烂成这样， 修理吗？ 修理？烂成这样怎么修？ 热血，口水。外加一头拉骨胶带，修理这架飞机大概需要6至9个月。 69个月？ 错，是6至9个月。卡哇伊，我们要懂得化危机为转机。 可是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要你重新装配这架飞机。 拜托， 现在就动手。 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你小帅哥，跟你的朋友去挖个粪坑，然后叫你水来。 喂，等等等等，听我说，飞机都烂成这样，你哪位啊？ 对不起。好，那交给你好了，把飞机修好。 你又有什么资格叫我修理飞机？ 我了，那就交给我好了。 好啊，可以啊，那就交给你好了。 那麻烦你跟你的白木摩吉闪边站去。 神圣，不对哦，这是我的决定才对。 随便你。 好，告诉你，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完。 高等哺乳动物，你们留下来，我们需要你们的大脑跟那两根大拇指。 菲尔，拿肥皂把你的脏手洗干净。 哎，你快点告诉我嘛，他们要怎么修理飞机？ 简单，用热情加口水，呸呸，很多热情，呸，一直给他呸下去。 听起来不妙哦。 说的对，没有错，太逊了。 各位，只要团结在一起，一定没问题。 对对，可是友情不会修飞机，懂吗？ 看啊，有狮子， 是人类。 好看的在后头，快撤。 现在停车就送你签名照。 狮子，跟过来。 我看过你， 他要吃掉我了。 是你哦， 你这只坏猫。 我很厉害吧？ 转到洞厅台。 这种要害！ 你不要以为老太太我好欺负，再让我看到你，你就死定了。谢谢小乖乖。 开车。 你是脑袋烧坏了，他们是我们的救星，你没事干什么要去打老人家？ 我脑袋烧坏？哈，谁敢说我脑袋烧坏？ 帅爷，快点看看这个手机打不打得通啊。 没有问题的，我脑袋没坏。我们要回家咯。 叉叉电信您好，您目前所拨打的电话未开机，请您稍后再拨。 哦，哇！ 去，我在做梦啊。 好多斑马，好像我。等等，我们在哪里啊？ 圣地牙哥，这一次呢，我有40%的把握，错不了。 我看过这里， 比较像非洲哎。 是非洲吗？ 一定是啦。这里应该是古早的夜店，代代相传，超有 feel 的。 错了，不只是这样，我觉得好面熟哦，感觉好像以前来过这里。 你在演寻亲记哦？ 不，不对，我好像看过这里，我好像以前来过这里。 好，好，你，爱丽丝。我跟着我的好妈吉飞呀、啊、飞呀、啊、搭着大铁鸟， 然后 掉下来 撞到地 就砰，然后就来到贵宝地，我们为你们大家带来了满档的欢乐跟满心的祝福。 他是不是在演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对，我们对，我以为 ，sorry， 你们是从保护区外面来的吗？ 是很远哦，从中央公园动物园来的。 你是不是噎到了？ 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吵吵闹闹的？ 他们说他们是从保护区外面来的， 那是不可能的。只有人类住在保护区外面。 哎，你好面熟，我们该不会…… 你怎么可能逃得过猎人的毒手？ 猎人？没，我们没有看到猎人啊。 你看什么看啊？ 我哪有？ 这里的水只够我们喝，没你们的份儿，所以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OK， 麻烦请你们的经理出来跟我们聊一聊。 哦，了解。你想找麻烦？ 什么？没有，不是，没有。 你们明明就是来找麻烦的。 等等，祖巴，等等。 你干嘛啊，老婆？你没看到我正在处理事情吗？ 好好，祖巴，等等。艾丽姬，真的是你？ 不，我是爱丽丝，丝是同一丝的丝。 祖巴，你看。 哦，这天生就有，医生检查过了，这个哈、哦。有一点像是美人斑呐、 啊，胎记。 我了，他好像怪怪的。 老婆，他回来了。 什么？ 你是我儿子。吼吼吼！儿子。 爸爸、妈妈、爸爸、妈咪跟爹地，娘跟爹， 对对， 是我爸妈。我找到我爸妈， 我儿子没死。 爸， 儿子， 我儿子回家 了。 回来了，回来了，艾丽姬。浪子回头了，我的机会来了。 你不是很恨祖巴？ 没错，是的，我恨，我恨他，我恨死了。我可以好好利用艾丽姬，对，我一定要利用这个家伙把祖巴干掉。 动作快，他妈的鸡， 让开，快点让开，快闪边站了。 纽约，湿哒哒的，你们确定这里不是纽奥良吗？Hello， 纽约客，我是新的国王。 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干嘛？他们当我是偶像哎。 和平接收最容易收买人心了。 这个哈。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叫做马迪，我是新来的同学了。 嘿，马迪。 马迪，嘿。你们大家长得都好帅哦，喜欢慢跑吗？ 喜欢，慢跑好自由奔放哦。 太好了，说得对，自由奔放，我跟你们一样超爱自由的，自由的奔放的，奔放的啦。 夏蜜，你们这里没有医生哦？ 现在没有啦。 那感冒流鼻水怎么办呢？ 挖个洞跳下去啊，然后等死。 你看，这里真的需要一个医生。 哎，我们有在找医生呢。 你想不想来面试啊？ 我应征医生。 好舒服啊，妈妈咪呀，这个地方真棒啊。 妹子，你怎么还没嫁人呢？身上长虫？ 哦，我没有虫子啦。我跟你们说，曼哈顿最缺两样东西：停车场跟河马。 大家听好了，我找到了我的亲生儿子，丛林之王。他还是纽约之王，秀两手让我瞧瞧，动作快，别害羞了。 好啊，哦，这招我的粉丝爱死了。 哦，大家小心，狮王发威，狮王发威喽！好，张开双臂欢迎爱丽丝回到我们的怀抱。 欢迎回到斑马大家族，我大家族。我一直好想认祖归宗啊！我爱斑马， 斑马爱我。 站住！ 我帅不帅啊？ 严格说来，传统巫医的鼻子上应该要穿一根骨头。 不要害怕，这是用夹的啦。 大家看，我们有巫医了。 哼，如果我妈看到，一定会很开心。 你看， 妹子，那个毛头毛头吓到你了，他要过来了。 我爱胖妞，我爱胖嘟嘟，我爱胖妞，我爱胖柔柔，我爱肥美，他又肥又 gay， 他们爱我，他们说我赞。哇塞 girl 你好大， 那是你的马吉还是你的屁屁？ 你好胖，说话也好酷， 你就是毛头毛头， 好好听，你说了两次， 是还不赖啦胖哥。 See you later 胖妹，你很好找，因为你好大只。唱歌唱歌， 哦啊，我是不想唱衰你们了，不过我听到有几头狮子在问你什么时候要放逐你儿子。 马康康，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这也没什么嘛，大家都在八卦艾丽基没有参加成人礼的事，有的没的一堆，所以严格说起来他不算是我们自己人。那些二百五 我都忘了还有成人礼这回事。 听不懂，这个成人礼要做什么？ 从小狮子变大狮子要举办的仪式，就是要你秀一下，证明你已经是大狮子了， 跟参加星光大道表演才艺差不多。 对，拿出你的本事来。 可以表演嘛，这套是我最拿手的好戏，这个成人礼没问题的啦，拿出本事来。噔噔噔，我东西小鸡鸡， 是艾丽基， 艾丽基，帅呆了。 我们明天一大早就替你办这个成人礼， 真是太好了，艾丽基加油。 我们那里都说 good 了。 哦，我儿子好棒哦。 I'm a private dancer, dancing for money.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坑观光客行动开始。 这个我喜欢，好像很有用。 这个计划名称有深度，老大。 你们真是一群马屁精。 说对了， 一点都没错。 各就各位。第一阶段，上。 哦，惨了。他死了， 快呀，快下来！ 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好可爱啊！ 这是小兔子上轿了， 他没气了。 第二阶段，快快快！ 我要给他一个生命之吻。 哦，凉快，凉快！倒车，油门 ，music， 走，不行， 听啊，回来，哦， 你们这些兔崽子在吵什么？ 他可变了， 没。 哦，谢天谢地，你还好吗？哦，啊， 老太太，这是你的皮包。 哎呀，我的皮包啊！你真是个好人，没他我就活不下去了。 哇，你是个狠角色。 我以前哪是童子军小队长？ 很好，大家不要慌，我们现在要靠在一起，不要走散。等下一班观光团到这里，不过可能要等很久，天要黑了。 你要去哪里？ 我才不要在这儿等着被野兽吃掉呢！老人的时光是很宝贵的。 你们爱怎么样随便，我要跟他走。老太太，等等， 帮帮忙！大家不要乱跑，不要走。好，我们就走那边。 你们有谁要来块糖啊？ 我要， 我要。 小心点， 走路小心啊。到了，就在这儿。OK。 准备好了吗？你小时候就睡在这里， 好穴呢。哇，哎，这个是我的吗？ 看看你老婆，你看他， 我的耶，好 Q 啊，这个你看，我记得这个， 他想起来了。 哦，在这边， 你每次都睡错边， 好玩， 你每次都睡到硬的那一边。 那个是，难道是我的脚丫？ 你的小脚丫太可爱了， 好小好小好小的小脚丫哦。 你留下这个就不见了。 是啊。 哇，我好小哦，我为什么会不见？ 都是我的错，我一个不小心没注意。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你爸爸当时已经尽了力，他追踪那些猎人好几个礼拜，到好远的地方， 结果我只能放弃。那些猎人，他们， 那个时候我们以为你被杀了， 没想到你打败了他们啊！纽约狮王不是混假的 哦。住 下吧。 好了好了，你们要小心点，不要把家里的东西弄坏了。你以前好爱这个布比 布比布比。 好了，他现在不爱了， 快还给我。 老公，快把福菲给他。 那个好，谢谢，甘温，太棒了。 那么儿子，快点去睡吧，明天是你的大日子，睡得饱饱的才会有精神。 爸，我的表演一定会很精彩的啦。 那就好，不然你就不能当接班人了。 哦，是啊，这么惨啊。 我相信你一定会光耀门楣的，知道原因吗？你是天生的王。艾丽基，晚安喽，我的儿子，我的宝贝儿子，我儿子是狮王，他是丛林之王。 妈，晚安。 晚安，艾丽基。 到现在都还看不到人，大家都累得要命，我们好像迷路了。老太太，你真的知道怎么走吗？ 不知道，但是我仍然要活蹦乱跳，面带微笑地走下去。 碎了 ，OK， 随便。 哦，人类，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你怎么会在这里？ 请救救我们，我们迷路了。 我们也迷路了， 真的是好倒霉哦！一大群黑白花突然冲出来，把吉普车抢走，全都没了。 我们的吉普车也不见了，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下地龙宝 没得吃，又没得 什么， 也没得住， 恐怖的丛林， 我们该怎么办？ 你们如果想活下去，就要想办法战胜大自然，这样才是对的呗。大家靠过来，过来，咱们是纽约来的，是吧？ 对。 那么恐怖的地方咱们都不怕了。 说得对， 肚子饿了去找路边摊就有的吃了，对不对？ 说得对， 没得住盖个101就有的住了， 正确极了。 如果口渴了盖水吧就行了。 行动吧，帮帮忙，我们是从纽约来的， 在纽约能够活下去，那么到哪儿咱们都能活下去。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国王，我来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啊啊啊！快快云，快快云！哦哦！不要，讨厌！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什么？ 老大，所有零件都有了，只是我们的进度稍微落后了一点。 落后一点是多少？ 6至9年。 哈哈，69年？ 错，是6至9年。 菜鸟，那些泼猴是怎么了？ 昨天到现在都没看到他们啊！为什么我没有手指？ 我的手下绝对不可以无故旷职。菜鸟，你跟我一起去。凉快，还有你也一起，把他们找出来，然后送上军事法庭。 不用搞得这么严重，老大，我们去帮你多找了几只泼猴来。 该不会是孙悟空变出来的吧？ 应该不是吧？ 别耍猴戏了，快开始工作。我们要分成三团，阿发团把铁皮组在一起，布朗逊团负责装配，约翰感恩团负责手工艺。谁有问题？很好，大家开始动工吧。看样子我只能以身相许喽。 不用，亲一下我还能接受。 好啦，来，又是童子军，记住舞要跳得好，一定要发自内心，只要是发自内心，就永远不会出错。 这个我们俩。 哎，啊，李基，我是宣鲁经过，想替你打打气，你不会紧张吧？ 不会，我行的。哎呦，我天天做的。 我要给你点建议，找对手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哦，你是说这个有点像，那个武林大会标武大车拼？ 对。 好诶，太棒了，爱怎么跳就怎么跳。你觉得我要挑战谁比较好，还可以提高收视率？ 哦 ，Well， 我帮不上忙。要是告诉你，我就违反了至高无上的古老传统。不过如果是我，我会选 TK。TK，OK， 好像蛮有意思。马康康，对吧？谢了。 谁叫左巴是我妈姐？好好秀一下。 跳舞喽！来。5, 6, 7, 8, 上了，开始了，来比赛吧。 成人礼的活动即将开始。 老妈争口气， 这里是我的管区， 没问题的啦。 那么第一位参赛者是谁？ 我，喂，是我啦，我， 嗯， 快了，快叫我， 你来试试， 拜托了， 长腿小帅哥，上来吧，你要挑战谁啊？ 我看一下，我要选那个，TK。 TK。他干嘛选 TK？ 哦，太正点了，这孩子很有骨气呀、啊！来人呐，去叫他，快点！ 好了，我说 TK， 来吧，快点开始吧，快啊 ！TK 好 ，ready，TK 好 ，ready， 快啦，休息一下嘛，来啊， 开跳吧！ OK， 不要说我没警告你，大家都叫我武林高手。快来挥 ，Number One， 不是叫你跳舞，打吧。 哦，跳功夫舞啊，没问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哇哦，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他是在跳舞吗？ 他在干什么？ 我们的儿子不会跳舞。 这家伙睡到太平洋去了， 是咕噜文吧？哦耶！艾丽基，转过去！ 不要，爸！恰恰，妞妞，上摇，下摆，然后转过去。 哦，惨了！ 艾丽基，痛不痛？ 痛啊，痛毙了！ 啊、 哦，我是不是赢了？ 没有，这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啊！你不是说你是狮王？狮王怎么会输呢？ 嗯，我是狮王没错，我是纽约狮王，这只是我的艺名，上台时候表演才会用到的了。 表演？ 哦，完了，太可耻了！李基没有通过考验，谁会想到有这么一天？祖巴不得不开除他的接班人。 祖巴不会？ 祖巴会的。真是悲剧啊， 师大王必须赶走训康。 那么我也不要当师大王了。 别赌气了，卖安内啦，不要做傻事。 那还有谁能够接替祖爸的位子？快举手，答一个。没有好， 我 你想？不会吧？这样吧，我虽然百般的不愿意，可是为了大家着想，我也只好接受了。Tiki， 去拿帽帽。我是大王，我现在要放逐艾丽基，他要戴上羞羞脸帽帽，立刻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一千年或一万年，你自己选一个。 好了，走开，走开，不要挡路。你呀，太不老实了，不是真的师大王也不早一点说。 你也没跟我说我要跟人家打架啊， 不然你要干嘛呢？ 我哪了啊，你好歹跟我打个招呼啊，跟我说一下要打架喽。 你是狮子。 可是我是热爱和平的狮子啊。 我想也是啦，你只会跳舞。 我还会别的。可是你那个骂鸡老头马康康他却跟我来阴的，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会 带种的狮子不会输。 老公。 对，没错， 我不带种，谢了，谢谢提醒。 手术刀，缝合，纱布，你挡住光了啦。 不，哎，我看到你的肩膀上面有块斑。 对，目光敏锐，到特侦组去上班吧。仔细看清楚了，我全身上下都有斑。好了。再过几个礼拜，你的骨头就没问题了。 那我要不要先挖个洞等死？ 哦，当然不用了，你至少还可以活一百岁了。 真的？ 真的，怕等秋骨等到用了。 谢谢你，麦克威治医生。 去玩吧，小家伙。 我不骗你，这看起来像是巫医斑哦。 没想到还有巫医斑耶！拜托，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瞎的病。哇哦！ 不要笑， 你鼻塞很严重哦。好了，一点都不痛。 我们上个巫医，他身上也有像你这样的斑哦。 怎样？ 两天之后，那个巫医就拜拜了。 才两天就拜拜了？ 我能呼吸了，谢了医生。 那这个，真的有你们说的这种巫医斑喽？ 别担心啦，哎，你至少可以活48小时。 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病，那个，就是。我已经没有消炎药了，我觉得我好歹需要照个 X 光吧。 那叫狮子帮你看一下好了，他们很好说话的啦。 当然，那家伙有两下子， 帅呆了， 赞呆了， 炫呆了。 当然，你们以前一定没有看过这一招，纽约的粉丝爱死了。嘿，大家来试试看嘛。 好， 一起来。喂，尽力就好啦，这要练非常多年呢。要想练到这种程度，你们要用力挤嘴巴的肌肉，就像被公车车门夹到嘴那样子， 嘟起来就可以了。安尼了解无？ 你们会不会太神了？ 你都可以， 我们也行， 这是天生的啦。 我还一直以为自己一枝独秀嘞。 我们都是， 嘿，我们都是灰中新势力， 百万斑马上街头， 神秘黑条纹， 一模一样，没差别。 一模一样，没差别。 看起来是蛮高档的，不过飞得动吗？ 可以，我们在这里折一下，再一下，再一下。 漂亮， 算了， 我爸觉得我是一个超级俗辣，我家的脸都被我丢光了。 我觉得你家一点都不自由奔放、啊。 哎呀，我家只能自由绕跑了。我要想个办法。 那，哎，这个吗？我要跟你们说件事。 大家好，这个地方棒呆了。 啊，现在是怎样？ 我告诉你们是怎样，你们听了一定不会相信。可是，哈，我要跟 Moto Moto 拍拖喽，哈哈。 谁是 Moto Moto？ 哦，他好壮，又好帅气，又好大。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莫德修， 意思是很热， 很热。 哎呦，你现在是在说什么非洲土话？ 我在这里长大的耶。 等我走了，你再跟那个莫利修打情骂俏好了。 你在说什么东西啊？我在这里爽，你在那里哀。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我哀的时候爽呢？ 难道我河马绿爽还要选个好地方吗？ 哦，好啊，就算要爽，也不要到我的地盘上爽。 请问你的地盘到底是有什么好爽 的？你可以带着那个莫利修，还是那个 什么？ 拜托， 什么莫利修啊？ 哎，麦都差了，别再说秀逗秀逗了。拜托，快跟他告白。 要我告白？什么？跟他？你讨个派气？我们又不是在演偶像剧。 那么我就先走喽。 好啊，你走啊，随便你、 谢谢大家，不用送了。 喂，不可以，陈景南和玛丽。 哎，你们不是马吉吗？ 你把个拜托哎，马蹄说的没错啊。 马蹄，你们在搞什么飞机啊？ 你不是哦？这不是？那我以为他是。 你把这只马当成我？ 不是。没有，对，没有，你们就，拜托， 别闹了。你把我当成这只马？ 那是因为你们长得，有一点像，根本是一模一样。马蹄，你们太像了，你看嘛，笑也像，说话也像，就连语调也很像。吼、这种感觉真的怪怪的。哎呀，麦安娜，你们就是，哎，你们自己看呐、 那，你是说我不是一只万中选一的斑马，只是大众脸斑马而已？ 错，你长得完全不一样。 哪里？ 好啦，栽啦，我是分不出来啦。那么你要不要考虑挂个铃铛好了？好不？ 铃铛？ 铃铛不够衬头。对，铃铛配不上你。 不，干脆直接买件 T 恤，上面要印"我是笨蛋"。我不是笨蛋，不是在说你笨，是在说他。 我说嘞，你们在那里大秀特秀、大跳特跳的时候，我却在这里吃苦受罪、历尽沧桑啊，懂吗？ 你永远只想到自己，对不对？ 那是因为我的烦恼比你严重，好不好？算了，我就是认不出你，那又怎样？随便啦，你走啊，马蹄，你就走吧。你最爱来这一套了，以前在纽约就是这样。 我在这哎，就说你看不出来嘛。身为你万中选一的好妈吉，祝福你可以搞定那个比地球还大的麻烦。 好，你走啊，喝凉水啦，我掉不得稀罕呢。哪只啊？你们每次看起来都像马蹄，到底是哪只？哪只是马蹄啊？在哪？在哪？哦，谁啊？随便啦。 爱线鬼帽子很正哦。 马蹄，不要走。 哎呀，快点！ 不要左转，不要直接走，不要向前走，加油！ 怎么，小心！ 这里是盖度假山庄的好地方。 忙，把这些坑洞填满，叫那些下面搬家。 哇哦，哪个蠢材把斑马头放在地上？ 真是浪费。 就是说嘛，我还这么的年轻呢，却得了不治之症。我说的是真的，我最多最多只能够再活两天就嗝屁。 啊，你要节哀顺变。 哦，我叫朱利安，是国王。如果我只有两天能活，我想要把所有想做的事全部做一遍。 什么事？ 我最想做的是上电视表演吹口哨。我吹的口哨好听到不行，但是我想要出名发片。过着闪亮的人生。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要攻打隔壁的国家，然后强迫他们学习狸猫语，他们绝对不可以反抗。 你当然有办法，你是国王。 对，不过你只是个可怜的小喽啰，可是你一定也有梦想。想要在死之前完成。 我是有一个梦想了，可是 什么？你说、 这是我心里的秘密，就是 什么啦？ 就是我一直提不起勇气告诉何玛丽我的心意。 求求你说嘛！ 我一直到现在都提不起勇气告诉何玛丽我的心意，我对她的感情。 好，我知道了。哦，他 她是个女的，对吧？你刚才没有说何玛丽是个女生哦。 你到底在怕什么？反正你都快要嗝屁了，不怕了。 对，对，没在怕的了。 对，你要抬头挺胸去找那个杂毛，懂吗？然后看着他的把酒，再靠过去一点，越靠越近，越靠越近，然后等他自动投怀送抱。一直到你们的嘴巴就要碰在一起，然后你就告诉他你有多恨他。 不是这样，我要说的是我真的很爱他。 哦，你这个小色狼，啊呜啊呜，你是个把妹高手，真的啊。你听我说，你要硬起来，听到了没？ 了。 好像没听到。 再说一次。 了。 很好，做个硬汉。 做硬汉。 好， 快给我爬出！ 我有信心，一定会爬出这个洞的。 他成功了， 大毛，我成功了耶！ 继续， 你现在立刻就去找那个杂毛。 好， 你是个硬汉。 好耶！ 你现在立刻就冲到他的面前去。 我要告白， 然后告诉他，小亲亲，我爱你。耶、yeah! ！ 好耶！我会去告诉他的，小亲亲，我来了。 一辆头卡真正足够注意。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毛的毛。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猫的猫。他爱我，他爱我胖，他爱我，他爱我壮，他爱我胖嘟嘟，他爱我圆滚滚，他爱我像拖拉裤，他爱我像热馒头，他爱我像龙卷风，他爱我像孙悟空，他爱我到永远，他爱我，他好爱我。 摩托摩托，在我投入感情之前呢，嗯，我想先搞清楚状况。如果我要搬来这里，有件事我要问你。 你说话好好听，听得我的耳朵都痒起来了。 我头有点昏哎，我有好多问题。 不管你问什么，我都会说好好 yes， 除非你要我说不。 OK， 那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吓到我好了。 哇。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么大只的妹妹。 很好，那还有呢？ 我想一想，想到了，那是因为你是个胖妞。 很好。 My girl， 你好大只哦。 你说过了。 哦，对哈、哦，那就不要再说了。 何玛丽， 何玛丽， 长颈男，长颈男，我帮你介绍 Moto Moto。 哦 ，Moto Moto， 哦，很高兴，很高兴认识你。 那个我嘞，那我还是 不要害羞嘛，没有关系啦。 哦，你说的对，没错， 是啊，没错。 所以说嘞， 赞啦、啊，呼 ，OK， 这个吗？很好，我该走了。 也好，我们现在有一点忙。 不要，不可以这样。 挺好，欧多拜，你要把河玛丽当皇后来伺候。我告诉你，这只母河马是仙女下凡。如果我有这个福气，能够追到这个超级大美女，我一定会天天送花给她。千万不能随便乱买哦，懂吗？她最喜欢的是兰花，白色的。还有，在船上吃早餐，六条烤全麦吐司，两边都要抹奶油，不能烤焦哦。她最爱吃这个。她伤心，我会抱着她，做她的好朋友，日日夜夜，分分秒秒，用尽一切力气逗她开心。 他笑起来的时候，像喇叭花那么的灿烂。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建议了，你一定要听。我没机会，拜托你了。 OK 啊。什么？ 我觉得好想哭。 Anyways， 我们聊到那里了。 我很大只。 马康康，你是不是吓了一跳啊？今天就来摆平我们的恩怨吧！拿出气魄来，这样够不够面啊？那这样呢？那这样呢？谁叫你上次陷害我？另外，你还抢走我老爸的王位，还有你让我全家都很丢脸，还有你把我当猴子耍！爽不爽？快点绕跑吧！闹钟。 水不见了，水没了， 惨了！ 喝水以前从来都没有干掉过。 我们去多挖几个洞，等死好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 闪一边去！这里在搞什么鬼？ 水都干掉了，这下子大家都没有水可以喝了。 好，小妹的观察力很不错。 我是芭比。 马克坑怎么办了？ 安静！ 怎么活？ 听我说，依我看，现在遇到这么艰困的情况，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要设下擂台赛。 打擂台？不可以这样子了。 太可怕了。 这样不公平，你稳赢哎！ 说的对，小妹。 我叫爸。 不好意思，人生就是如此。我是老大，谁叫艾丽基只会舞狮呢？ 求求你嘛，康康，保护区只有这里有水喝。 你想喝水啊？你就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吧，你。 其他地方 太危险了， 只要离开保护区就会死翘翘， 会被猎人打死的。 可是我没有死，我还活着。我可以帮助你们，应该是水管堵住了，这在纽约很普通的啦。我只需要往上游去。 上游？离开保护区？ 你？ 是啊，我啊，只要通一下水管，水就会流出来了。 好，我帮你打包，帽子上面什么都有，应该不用打包了吧？ 是啦，好啦，你笑啊你，笑死最好，我会证明给你看。 你还是跳球鱼舞比较快吧。巴拉巴巴。 祖巴一定知道要怎么做。 祖巴在哪里？你根本就不关心我们。 祖巴才是狮大王，你不是。 祖巴在哪里？ 去找祖巴，祖巴会帮助大家。 好了，栽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就去问问祖巴。哼。 马蹄。拍谁啊？打扰一下。嗨，那个马蹄在不在？ 好了，我原谅你。 哎，算了，你们要是看到他，就说爱丽丝来跟他说再见。 我们可以去吗？ 不行，我一定要靠自己才行。 危险呢，你不要啦。 马蹄，我知道你在这里。在我离开以前，我有事要告诉你。你是我的好妈吉，你是我的心灵导师，让我不会迷失人生的方向。所以我没想到你会有麻烦。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帮你，就跟在动物园一样。我是个很逊的朋友，烂透了，我真是。可是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不能没有你。 这真是感人，真是太感动了啦。 马蹄，拜托你不要一直用屁股对着我好不好？太好了，猜对了，我看到你在那里了。对对，是你，那就是你在那边第十二排左边数来第203位，就是你。马蹄，我认出你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认得出来吗？这些家伙，他们都是白底黑条，只有你是黑底白条。你一直是个梦想家，很有想法。你听音乐的品味很高，可是交朋友的眼光很瞎。不是长颈男，跟何玛丽，是我。 好了，走吧。 不用了，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什么时候你还有的选呢？ 没有，只有钻石跟金块。 各位，不 要放弃希望。 听好，我会伸出援手。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带给你们好喝的水。我，伟大的朱利安国王，下定决心忍痛牺牲最好的朋友，把他献给那火山里的雨神。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样？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把贡品呢送进火山口之后，好心的雨神把它吃的一点都不剩。 嗯，真好吃，多谢恁的贡品。 来，再吃一个。 恁，我给他吃就罢。 拜托你再多吃一个嘛，只吃一个怎么够呢？ 都跟你讲，我这把没想要吃了。OK， 看你吃的红光满面的， 像的，我这把都没想要吃了。 雨神吃了这些贡品以后，内心很感动，就会送我一些神水，然后我再送给你们。 什么？ 有用吗？ 没呀、啊，我是说有了。大毛，你说嘞？ 一半一半了。 太好了！好，有哪个倒霉蛋自愿走进火山口，让雨神吃到肚子里？举手啊，赶快举一个手。了解，有没有哪一个没爹没娘没人爱，就算死了也没有人哭的，想当英雄就站出来吧。 我愿意。 长颈男， 动作快，要不然我怕你会后悔。 长颈男，你是头哥坏。 反正我都快死了，如果这么做你们可以喝到水的话，牺牲也值得。 你猪头啊！ 河玛丽，请你记住一件事，以前在动物园的时候我身体很不好，医生开给我的药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还好有你陪我。 你就是我的特效药，因为你我才能够活下来。 是打算在这里孵蛋吗？不要敷衍我。我说老公啊，奇迹发生了，我们的儿子已经回来了，这样你也应该满意了吧？ 老婆，你在说什么嘛？ 我们已经失去过他一次，不要再把他赶走了。 猪八，猪八， 快给我滚！ 马康康，你想怎么样？ 好惨啊，水坑里面都没水了。 没水了？这怎么可能？ 一片干巴巴的。 那么马康康，现在你是老大，你打算怎么做呢？ 你的儿子艾利基说他有办法，他到上游去了。 他离开了保护区？ 糟了， 我叫他不要走，我说那是死路一条，可是他想要证明他跟你一样苦。 你待在这里，儿子随时会回来。 走吧，快点。我口好渴。 你会不会觉得这里很可怕？ 我们溜进去找出原因，那些猎人绝对不会发现的。 我们干嘛做这种事啊？ 听好，马蹄，这样做我老爸才会。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是狮大王， 免得被笑说你是个红烧狮子头。 嘘，我知道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现在才发现， 原来狮子不跳舞。 下。 嘘，我老爸觉得跳舞很娘。 可是动物园的人类不是都觉得你很优吗？ 那是纽约，这是非洲，这里的观众比较难搞。 马蹄，马蹄， 就是这里。 嘘， 这里堵住了。 嘘嘘嘘嘘嘘， 来吧。哇。 正点呢，这里有水耶。 马蹄，下来一点，看那里。 上针，下针， 又是他， 这样对吗？老太太， 非常好， 动作慢一点好不好？ 哦，你都缠在一块儿了吗？不行不行，来来来，给我啊！哎 我们需要炸药，你有没有带炸药来？ 哦，炸药是吧？真不好意思哦，早上我才用完最后一个。 快用逃命地。 掉， 我下，我掉，我下，开给掉，开给下，开给，开给掉， 不要，不要，不要 下， 我的六六，我的六六， 我下， 不行了，不行了，太复杂了，张医生，张医生， 艾丽丝， 马丁，快跑， 快啊，兄弟，我不能把你丢在这， 去找救兵，快跳五点六六，快走，五点六六， 你闪，我闪，我继续闪。 好了，不会有事的，安娜，不怕，不怕，不怕。安娜，开始喽！ 来吧，来吧，来吧。 好，我要跳喽，我要跳喽。 你们几个在吵什么东西啊？ 小娇，巫医小娇，怎么是你啊？我们以为你死了。 我也是啊，后来才发现我只是长了一堆黑斑而已。 那长颈男也不会死了？ 他不会死了呀？ 完了！ 借过一下，长颈男，走开，拜托，不要去了。主人，不要这样，你也太扯了吧！ 哦，把一只长颈鹿丢进火山口里，怎么可能会冒出水来嘛？真的很扯。 对啊。 何玛丽，是你！ 不要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长颈男，不要这样了！ 你这样抓很痛耶！还有就是。我只剩下十八个小时的寿命了， 长颈男，我问你，你之前跟我讲的那些话都是真心的吗？ 当然是真心的、啊。 你神经啊？ 有吗？ 我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全球走透透，就为了替自己找一个白马王子，他竟然就在我眼前。 你说的王子就是眼前的我，对不对？何玛丽。我们只剩下十八个小时了， 时间一点都不重要。 干嘛？怎么回事啊？ 依我看，河马妹的春天来了。 哎，你们两个在干嘛？ 马蹄。 哎哎，听我说，爱丽丝她的麻烦大了，我们要赶快去河边救她。 我们搭飞机去吧。 好主意啊，走吧。 高层主管不接受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不修飞机。好，先来讨论产假。 跟我讨论产假，你们是公的。 喂，我们现在马上急着要用飞机， 那我们得先搞定工会的泼猴才能起飞。 你们要是不让那架飞机起飞的话，我现在就搞定你们。 你是没看到这些阿公啊在这里烦我吗？别想要休假。 你应该不希望我把这些照片在大草原上散步吧？嗯。 好了，你们要是怀孕，就让你们休假。 快点！ 我们要去哪？做什么啦？我们要去哪里啊？哦，完了，拜托，不要把我放在这里， 不要，千万不要，那买累了，不可以。 你们看，我要活下去。好，我就来做一道红烧狮子头好了。 你不能吃狮子。 哎，好吃，像鸡肉。 千万不要，不要听他的话。这个怪怪的老阿妈可以笑话了。 嘿， 嘿，我也是从纽约来的耶，是我啦，瓜西哥波呢，金丝王啦。 是狮子。 妈，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没事跑来这儿干什么？我受够了，乖乖跟在后面。 不要了，他们都是纽约来的，就是比较粗鲁，比较没用。 退后一点， 千万别让晚餐飞了。 儿子，你玩什么把戏啊？ 我只会这101招。 搞什么？ 哎。 我看过这一招，是爱丽丝。 Check it, check it out, I'm about to do my thing. 中央公园那是， 是爱丽丝， 那是爱丽丝的独门绝招。 Play a little bit, I'll be a bit machine. Play a little bit, I'll come alive, alive, alive. 动作好漂亮， 居然有这种事。他也太炫了吧！ 冲闪， 配合你跳一下喽！ 哦耶！爸， 不要用脑，用感觉。 蝴蝶飞 呀！我在感觉，我在感觉啊！ 好的分儿棒，上菜了。 爸，小心！ 搞什么？ 爱丽丝，上来！ 他手上有枪，我们大家快点离开这里。啊！他有枪了，我们快点离开这里，交代下去。 他说：“ 我们快点拿枪去攻打水坝。” 话里贵。 老大，爱丽丝说要去攻打水坝。 了解，他这下死定了。 是啊， 要坐船。 好了，老大， 开始喽，动手吧！ 不好， 回来，我的狮子头。 卡哇伊，开到最大。Music。 哦，这个好听哦， 永远听不腻，确实是朗朗上口。转个弯吧，放低一点。大家抓好喽，我们要炸水坝了。 大家抓好喽，我们要飞了。 叫他们住手，往上拉，他们会害死我们的，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交代下去。 他们说 撞下去牺牲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 话里贵， 你确定啊？ 哎，就算要死要死别人。西德玉，俄罗斯兵的 不西湖兵， 加速冲刷。 来吧，坏猫咪。 怎么会送了贡品也没有用嘞？这做法是有科学根据的嘛？我也愿意跳进火山口里啊！ 可是我太会吹口哨了。 啦啦！哦，哇呼！是你找到了 小毛！ 哇呼！坏人！ 呼，不知道神明喜不喜欢吃鲨鱼烟， 待会就知道。大毛，你看， 他喜欢呢，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OK， 你真行。 太好了。 要挡路。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我说，走吧。如果我没记错，你好像辞职了，你早就被开除了。千万不要笑笑，这一次你可以改变什么？ 说的对，真的，我们要送你一份礼物，表达万分的感谢。这是公司专用包，在纽约很抢手哦。 我就是无言以对， 这样可以衬托出你的男性雄风。 是啊，背带可以调吗？很好，我下次去远足的时候可以在里面放牛排。可是你还是不能回来。 这个我们知道的啦。 那是我的皮包，你这只坏猫咪！ 这是你的儿子，欢迎你回家。 爸，谢了，这个应该是你的才对。 错了，不对，儿子，是我们的。我的儿子，他是纽约之王。 好样的！ 真爱可以跨越一切界限。我们今天聚在这里庆祝，真爱无敌。你们愿意在一起，不论是好是坏吗？ 我们只要好的。耶！ 这一对怪的很有格调哦， 撑不了多久的。 哦，老大，我可以亲新娘吗？ 不行。Music， 支柱，没问题。 记忆， 没问题。钻石跟金块，没问题。 我们会想你们的， 要回来啊！ 我们去蒙地卡罗度完蜜月就回来，不然金块用光也会回来。 要保重啊！ 早点回来啊！ 喂，拜托，老妈，不要催他们了，纽约随时都可以去嘛，对不对啊？ 酷，这你就说对了，耶！ 只要我跟他在一起，当然喽，还有你们，在哪里都没有关系。他的笑声跟喇叭花一样灿烂。 爱情真是不混种类耶。 看样子我们还得在这里混一阵子哦。 爸，怎么啦？ 我们只是想陪你们啦。哦，你骗我！ 我骗到你啦！ 你用我那一招骗到我了，你用我的招式骗了我，好厉害啊！哦， 很厉害吧？ 我爸真是老来俏，对吧，马蹄？ 马蹄？谁是马蹄啊？ 少来！ 我又不是马蹄，不要叫我马蹄。 你不要想骗我！ 我不认识马蹄，马蹄不在这里。 马蹄，我看你那两只绿豆眼，马上就知道是你。 摇来屁股，摇来，摇来，摇来，摇来。I like the moving, moving. I like the moving, moving. I like the moving, moving. We like the moving. Just like it's Mardi Gras, cause that's what life is for. Yeah. And we don't party hardly, no. We just party hard. Yeah. And not because we bored, no. We party cause we born to party. We gon' move our bodies with our hands in the air and wave them all around like we just don't care. Yeah, motor motor in the house. Yeah, I'm about to turn it out. Yeah, and you know what's going down. Physically, physically, physically round. I like the moving, moving. I like the moving, moving. Just begun, big action. Pump up the volume, speak up, blast on. Shake up the ground.